中有了暂时的静谧，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驾驶跟学习工作才会更集中精力。午休时间有我陪着你，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水乡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360度全景天窗，100公里零油耗，脚踢吉姆尼玩死迈巴赫， 这是啥概念车呀？ 不是车，是滑雪。 关注微信公众号乐点滑雪，回复8，原价776滑雪体验课，现在两人只需69。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乐点滑雪，回复8哦。 959资讯快报。 日前，河北省物价局下发关于调整低价药清单的通知，为保障常用低价药品市场供应，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卫生计生委等7部门关于印发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意见的通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改进低价药品价格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有关精神，河北省低价药清单有所调整。据悉，进入低价药清单的药品为符合国家规定的低价药日均费用标准，并由企业自愿申请进入河北省低价药清单的药品。进入低价药清单的药品仅限标注的生产企业执行，西药日均费用不得超过3元，中成药日均费用不得超过5元。11月8日，涿州市7届市委召开第3次全体会议，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19大和省委9届5次全会、保定市委11届3次全会精神，审议通过了中共涿州市委关于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19大精神，奋力开创新时代建设京畿文化生态名城、协同发展功能新区新局面的决定草案。市委书记王艳青代表市委常委会做了讲话。全会强调要全面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实干实政，决战决胜，奋力开创新时代建设京畿文化生态名城、协同发展功能新区新局面，大力实施协同发展、创新驱动、产业振兴、环境支撑4大主体战略，推动协同发展有新突破，城乡品质有新提升，发展环境有新变化，精神文明建设有新成效，社会治理有新进展，民生事业有新改善。要切实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坚决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全会号召全市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奋力开创新时代建设京畿文化生态名城、协同发展功能新区新局面，为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涿州篇章而努力奋斗。 树正气，讲团结，聚合力，促转型。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音乐留声机。

听到的这首汪峰的《北京北京》是我们的听众叫做满天繁星为二鲁点的一首歌，他想对二鲁说，在北京打拼不容易啊，二鲁加油。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曲是孟伟霆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好，我们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的音乐留声机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欢迎所有的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来点击下面的听主播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另外我们的疯狂特购的购物商城也已经开通了，点击下面的逛商城可以和我一起边听广播边购物。好，接下来一起来听孟庭苇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孟庭苇演唱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啊，很经典很好听的一首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呢，是一位叫做陈埃的听众点播的歌曲，叫做杨千华的《捞月亮的人》。 路灯点说感叹，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东来东往演唱的《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这首歌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主流的流行歌曲啊，很多人都听过的。那歌词当中也是写的对男生对女生的爱情的感动。这首歌的曲调朗朗上口，没有太多的其他的元素，但是歌词却写出了每个人埋在心里的深情，特别的感人。那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消息，虽然这个消息是11月11号的内容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还是应该再拿出来一下。就是那天呢，林志玲和言承旭在吉隆坡住酒店，那第二天一起去健身，所以说媒体都怀疑他们复合了哈。那根据台媒的报道说，言承旭呢也终于松口承认，很开心的联系上了，是真诚的互相关心。那这是言承旭的原话哈。林志颖呢方面也回应称啊，复合会大方的分享喜悦。那其实作为粉丝吧，我们呢也很开心的，双方就是这样的复合，兜兜转转的15年，原来还是互相喜欢彼此哈。好，那我们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的音乐留声机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欢迎大家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我们现在听到的是500的挪威的森林，是一位叫做别邪论我的听众点播的。好，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吧。 那里空气充满宁静，雪白明月照在大地，藏着你不愿提起的回忆。你说真心总是可以从头，真爱总是可以长久，为何你的眼神还有孤独时的落寞？是否

这段归途，再回首荆棘密布，今夜不会再有难舍你旧梦，曾经与你有的梦，今后要向谁诉说？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我们的听众空白演唱的一首点播的一首姜育恒的再回首哈。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呢是我们的另外一位听众叫做陈埃点唱的流浪歌。嗯，这是一首很老的歌曲了啊，当时好像引起了一个风潮，就是很多在外工作的人都很喜欢的一首歌曲。这里是音乐留声机，那是我们的这一时段的音乐留声机呢，到这里也就快要结束了。好，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之后呢，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车来车往，呼吸城市清新的空气，再来杯浓茶或是杯咖啡，可以振作精神。